问题不大啊。他现在是在禁区里面的一个高点啊，大家看后点阮奇隆，还有拖在最后的是张玉宁，看玉宁的跑动的线路， 还有禁区的还有梁绍文， 兜起来 太低了，这个点有点 没有能够过对方的第一点。球出来之后，江涛四十五度角再往禁区里面来掉，还是没打起来。这两脚传球呢，都是稍微有点低。李提江在后场拿到，传一个斜传，找陈志钊，陈志钊一下还好啊，他一下没停好， 他第一下没停好。其实这球啊已经摘出来了。 哎，好球！这个球呢，高天翼断球塞一脚直塞，给了一个点 球。 对方呢倒地放铲，铲倒了安德森席尔瓦，两个人啊几乎是同时伸脚去够球。对方犯规的十五号韩鹏飞，裁判啊网开一面了，这要再给韩鹏飞一张黄牌， 对， 就罚下了。 不，这球还得是看一下 这个角度啊，看不着，正好被这个两个防守员挡住。 哦，这他踢在了安德森的后脚跟上。 哎，他这两个人啊想放铲啊，这谁也没放出去呢， 谁这腿都没伸出去。 韩鹏飞呢在背后，正好是这脚就硌在了安德森席尔瓦的脚跟上。 哎，刚才我们一看呀，这安德森可能跟张玉宁还 想，就是他想罚， 对，他想罚可能。 但是玉宁呢现在球队第一射手嘛，目前已经打进了九粒进球。上半场比赛的第四十分钟，因为这个球啊是安德森席尔瓦他积极跑到禁区里面前插呢创造的， 他创造的， 所以自己还是想刷刷数据是吧。 但是肯定这个教练有这个安排， 顺序安排， 对，有顺序安排，肯定有第一个主罚手嘛。 哎，来看一看张玉宁能不能够打进个人本赛季的第十粒进球。张玉宁助跑打门，这个球打了一个左上角， 这球我看着跟要出去似的， 要飞似的是吧，真是完全发上力量了。 这球应该是贴着横梁打进去的， 应该就打球门那个左上角，这是一个死角。 对， 嗯，这属于咱要平时练的话就是一个十分角是吧。 对，九宫格里 的九分， 那 两个上角，两个上角， 那九， 直接是打了一个左上角， 看着，但是挺悬的， 看着像要飞。 对 啊，这个犯规一点问题都没有，想放铲，正好席尔瓦这脚在这儿呢，直接是打了一顶网， 顶网， 脚弓啊，抡了一顶网，这确实也不容易哈。这样张玉宁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十粒进球，北京国安队呢依靠一个点球在上半场比赛1-0领先于广州城了。我们一直也期待着北京国安队啊在联赛第二阶段的第二场胜利，已经是连续我们有五轮不胜， 在以前这几年好像都没有出现过。 对，当然呢也是进入到争冠组之后呢，争冠无望的情况之下呀，大家这种积极性各方面有所下降，再加上我们的核心外援的离去，球队的实力也不足以和联赛现在争冠集团的几支球队来抗衡。当然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两场比赛当中呢，这个广州队的表现，其实这几个年轻人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谭凯源和这个另外是年轻的这个前锋叫林峰是吧，又是取得了进球。林杰， 我只看了 谭凯源和林杰， 我只看了一比分，2-0， 对方到禁区里面，迪亚哥脚跟一撩，吹了一个危险动作，阮奇隆呢鱼跃的这个飞身冲顶，迪亚哥伸脚吹了迪亚哥的犯规。但是对方这个林杰和谭凯源两位年轻人啊连场进球，上一场他们哥俩就各进一个，所以这两个00后还真的是发挥得非常的不错。另外呢，上海海港在今天呢是和山东泰山打成了2-2，这是在今天的这个中超赛场当中的比赛啊。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河北对深圳目前呢还是0-0，北京国安呢对广州城，现在国安依靠张玉宁的这个点球命中的1-0暂时领先于广州城。在中场李提香啊，交叠一踩就是要转身，池中国在背后犯规，广州城队在中场来发定位球。 回交到中后卫的脚下，零比一落后之后啊，现在广州呢，广州城这边也不着急， 是都没什么压力嘛。 对，他们的积分呢，现在在这个争冠组是排的，其实在国安和深圳的后面，国安和深圳呢都是29分，广州城和河北都是25分。当然，你不管是第七还是第八，其实呢，在目前这个争冠组啊，意义不太大啊。现在看一看，就是国安队啊，在后面防守能不能够零封对手？ 对， 因为几次的比赛，其实你看面对山东这两场球，咱都先领先，但是呢，防守都出现了问题。现在广州城又是获得了一次进攻右侧的角球的机会，上半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44分钟，要注意盯人，对方角球兜起来。争抢落点，安德森后背是把这个球呢扛了一下，球并没有出危险地带，对方再传，这下左脚传中 踢滋了， 就是本来要往禁区里面传，结果呢踢到了中线的位置上。国安队有反击的机会， A 席拿球反敲到右边路，能不能够推过去？ 哎呀池中国已经高速的插上了，但这球曹永靖没有传 过 去， 小曹呢也是双手抱头，这球很遗憾，这球要推过去啊，池中国在禁区里面直接面对韩佳琪了，面对门将。 这球啊，走低的不行， 嗯， 如果轻搓一个高的可能好点， 过这个防守员头顶，你别让他顶着。 对，对，但这轻搓这下， 力度就不好掌握了。 对，这真是需要功力了。 嗯，而且呢，就是你得搓出来这个球啊，要带点回旋，落地之后别往前窜。 对，就是你的提前量一定得给好了。 嗯、这种球，嗯、就奥古传的都可能都不如比埃拉好，就得像比埃拉、巴塔拉这种小个儿脚底下的，哎，啪，脚腕一抖。 原来传这种谁好？ 嗯， 皮尔洛 啊，对， 皮尔洛就是这种中短的过顶长传特别准， 这种尤其中距离。 对对对，他又能过顶，他那个哎力量啊，这个线路还控制的特别好。 哎，脚切球那下就特别像那个打高尔夫从沙坑里边往出扔球那样的， 就是一定得切底，一定得切底， 搓起来， 对 吧？上半场比赛呢，伤停补时2分钟啊，比赛呢打到了46分钟的时间，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国安队这边呢要注意自己的防守。范云龙在中场拿球，原地转了一个360，交给李提香，李提香搓过顶找迪亚哥。梁绍文啊，还是在身体对抗当中呢，和迪亚哥啊吃点亏，被迪亚哥扛了一下，球拿到，江继红边路再传，争抢落点，混战点球点的位置上，卡尔多纳起球打门，起脚打门被国安队的防守，密集的防守伸脚挡了下来。曹永靖拿球，但是对方两个防守人啊已经上来，一个关门把曹永靖放倒在中场，这样上半场比赛呢应该说也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 伤停补时2分钟，已经过去了1分半，陈志钊的一个犯规，国安队在中场来发定位球，定位球出来后场刀两脚，上半场比赛也就结束了， 差不多了。 其实整个的上半场呢，国安队在控球啊、传球次数上啊，包括威胁进攻方面啊，都要明显占优。其实这个场面啊，在一定程度呢，算是两支球队相互之间的这种实力。 嗯， 张玉宁外围打一脚啊，直接是接到了队友头球的摆渡，两个人做了一个头球接力，张玉宁敲给曹永靖，曹永靖再敲回来，玉宁就是一个转身打一脚远射，完成了上半场比赛国安队的第八脚打门。国安队呢也在完成了这脚打门之后，以1-0暂时领先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南直也为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点评一下国安队上半场的表现。 应该说国安队这个上半场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最起码一点就是没有吸取了上一回合的教训吧。尤其是对手打反击的时候，我觉得咱们一是回收比较快，二是对于对手这个反击这个点呢盯的也是比较紧的，而且对方的反击的速度没有打出来，我觉得下半场还是可能需要继续保持的。我觉得中前场呢，咱们看了这个，我觉得中前场这三个人吧，张玉宁啊、安德森还是这个 曹永靖， 这三个人我觉得相互之间如果说默契更多一些，这个配合的更好一点，我觉得可能咱们中前场威胁可能更大，因为现在咱们中前场你要说谁有 向前突击的能力还真没有，他只能是通过这种局部的配合，这个小范围的人员的推进传球来制造威胁。我觉得还是增加一些配合吧，下半场还是一是防守做好，二尽可能的再扩大比分。 对，对于球队来讲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比赛是吧，通过这个比赛呢来提升相互之间的默契程度。还剩下最后的一场半的时间，现在可以看到曹永静在中前场他的突击能力，可以看到他和前面的几个人还是有一定的配合的。那能不能够考虑到今年在冬训的这个期间可以丰富一下在中前场的一些战术的套路啊。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再为大家来转播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盐腌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这一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牛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智。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大咖来了，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了》，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锁定 FM 九五四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未来两天我市天气以晴为主，一直到前半夜都会受到冷空气影响，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六点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风干物燥，请大家注意城市和森林防火。明天白天随着冷空气的离开，尽管风力减小，但气温是元旦假期最低的一天，所以防寒保暖不可放松。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风险指数很高，请使用煤气取暖的人们注意居室通风，特别注意防止煤气中毒事件的发生。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40%。在明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大家新年快乐。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3天。 卖年货赏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跟随时间轴将回顾1998年长野冬奥会。1998年第18届冬奥会来到了长野，这也是冬奥会第二次在亚洲举行。这届冬奥会一共有来自72个国家和地区的2176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派出了由60名运动员组成的庞大阵容，参加了滑雪、滑冰、冬季两项、冰球共4个大项的比赛，其中55名运动员上场参赛。在开幕式上，中国队的旗手是花样滑冰运动员赵宏博。 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比赛中，资格赛排名第一的徐楠楠决赛发挥出色，以186.97分获得银牌，这也是中国雪上项目赢得的第一枚冬奥会奖牌。本届冬奥会的一大焦点来自于冰球赛场，在新加入冬奥会的女子冰球比赛，美国队笑到最后，以6战全胜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作为亚洲冠军，中国女冰同样也参加了这届冬奥会，他们在小组赛当中击败了瑞典和日本，最终获得第四，这个成绩也是中国女冰在奥运会上的历史最好成绩。速滑王国荷兰在速滑赛场上独领风骚，他们一共夺得了5金4银2铜。他们成绩出众的秘密和冰刀有关，荷兰人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发明了一种名叫克莱普的新式冰刀。以往的冰刀是鞋和刀相互固定，但是克莱普冰刀却将鞋跟和刀柄松开，这样一来，运动员在滑行时冰刀始终处在冰面上，延长了滑行效果。克莱普冰刀在长距离项目上的发挥效果更加明显，荷兰选手吉安尼罗莫包揽了男子5000米和10000米2项冠军。中国队在冬季两项比赛当中同样有着上佳表现，名将于舒梅获得了女子7.5公里短距离第五和女子15公里个人赛第九。时至今日，徐舒梅的第五名依然是中国选手在奥运会冬季两项赛场上的最好成绩。本届冬奥会，德国代表团以12金9银8铜的成绩排在金牌榜榜首，中国队创造了参加6届冬奥会以来的最好成绩，以6银2铜排名第16位。属于长野的冬奥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4年之后，冬奥会来到了美国盐湖城，又有哪些冬奥经典值得回顾呢？我们下周继续为您介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 冬奥加速度，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未来两天我市天气以晴为主，一直到前半夜都会受到冷空气影响，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7级。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风干物燥，请大家注意城市和森林防火。明天白天随着冷空气的离开，尽管风力减小，但气温是元旦假期最低的一天，所以防寒保暖不可放松。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风险指数很高，请使用煤气取暖的人们注意居室通风，特别注意防止煤气中毒事件的发生。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在明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大家新年快乐。 北京移动139稀有靓号重磅来袭，解锁尊贵新身份，另享全球通权益，限量发售，先到先得，前往北京移动营业厅即可办理。 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3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 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原来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